土改文艺宣传队来到浙东水乡，下了乌篷船，春花和小香找到了月红的住处。 月红，月红， 可是屋里除了他编的草帽之外没有人影，当年结拜姐妹的一张照片却仍然挂在墙上。演出了，散场之后再找他吧。跑出戏场，独自一个人正站在河边哭呢。 月红，春姐，我没脸见人，我好悔呀。 春花紧紧抱住月红。这时候云散了，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挂天空，照亮了姐妹俩的身影。 我总算回了家了，我要永远记住过去走错的路，一定要重新做人。今后要认真地改造自己，唱一辈子革命的戏。 从今后，泱泱水阔平鱼跃，朗朗天空任鸟飞，莫道乌篷破浪过，前面尚有路万里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《舞台姐妹》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，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，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，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